走了一遭，藤田青也带谢池坐到角落的沙发上，和风也坐在此处相聊几句，藤田青也找了个借口离开，故意给他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。他一直在不远处的视线死角观察着他们，两人没有什么亲密接触，连话也没说上几句。不一会儿，何峰的女伴走过来，拉着他去跳舞了。 藏得真好。 晚宴时间过半，藤田青也忽然拉着谢池到主台上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要做什么？ 麻烦大家停一下，打扰大家几分钟。今日举办这个宴会呢，主要是想宣布一个好消息。我想大家都应该认识我身旁这位美丽的小姐，她叫谢婉芝，是我的女朋友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已经相恋了近半年。 藤田青也忽然面向谢池，单膝跪下。 借此良机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谢池微愣，事实上他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性，所有人都在起哄，他这招来的人根本无法拒绝。藤田青也深情地看着他，又柔声问了一遍， 婉芝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照顾你，疼爱你一生一辈子。 谢池看着他举起的一枚粉戒，想起了何峰曾与自己提到的那颗巨大的钻戒，他的余光能瞥到何峰此刻正站在二楼看着他，可他不敢直视过去，他怕某个不经意的眼神将彼此暴露。总归是要离开的，不管是他还是自己。好，迎来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。藤田青也为他戴上戒指，优雅地站起来，搂住他的腰，嘴唇与他的相靠。他的吻技很拙劣，应该是没有过，只是从左侧笨拙地蹭到右侧，便放开了他。 感谢大家的见证，祝大家今晚玩得愉快。 何峰俯视着他们俩，虽然知道都是假的，可他的愤怒快要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，他手下用力，不经意地将酒杯给握碎，红酒顺着手腕流进衣袖，玻璃碎啦啦地掉下去，扎了他一手心的血。他走下楼梯，从人群后离开大厅，不想身后有人叫住他。 龙儿。 何峰站住脚，将手藏进裤子口袋里。藤田青也牵着谢池从远处走来，站到他跟前，搂住谢池的腰。 要离开吗？ 对，回去处理一些文件。 啊，对了，后天我们会举办订婚宴，我会邀请我的父亲和母亲过来，美芝也会来，一定要带着小池夫人来参加呀。 好啊。 何峰弯起唇角，目光从谢池面上扫过，最终又落在藤田青野的脸上。 那就提前恭喜你们了。 腿很酸，腰也很酸，疲惫极了。谢池真想立马从这个裙子里钻出来，可藤田青野待在家里迟迟不走，他将戒指取下来放在桌子上。我去换衣服。 我来帮你。 我自己可以。你坐会儿。 好。 谢池拿上便衣离开，藤田青也独自待在房间里，看着他房间的布置，说空也不空，说满又不满，微信的恰到好处。整片环视过去，他的视线最终落在他的床上，灰绿色的床单被罩不带一点纹饰。他静静地看了会儿，起身坐到床尾，修长的手指拧住一把柔软的被褥，他们就是在这个上面背着他偷情的，一次又一次。谢氏换上衣服进来，见藤田青也正躺在自己的床上，他没有走近，杵在门口看着他。累了吗？ 过来。 谢池犹疑片刻，走到床尾， 藤田青也坐起来拥住他的腰。 床单很软。 你喜欢，我做一套送给你。 不，我就喜欢你的。 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 我可以不走。 藤田青也顺着他的身体站了起来，脸埋在他的颈间，冰凉的嘴唇顺着脖子往上亲吻，落在了耳下。谢池手按在他的腹部，要将人推开。藤田青也扯开他的手，将他按到了身后的床上，跪着压了下去。谢池用膝盖抵着他，别。藤田青也不顾他的阻拦，手往他衣服里钻。谢池抓着他的手，这样太快了，我们还没结婚，青野。 可是你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了，就要听话。 藤田青野靠住他的双手，将他翻了个身。他看着他纤细的腰，满脑子都是幻想中小池龙儿与他在一起的样子，痛苦与愤怒占据他整个大脑。他真想将手伸进他的身体里，将这个小畜生活活掏出来。谢池奋力挣脱，窜到床的另一边。请你尊重我。藤田青也茫然地看着他，体内的惊涛骇浪逐渐平静。他深深垂下头， 对不起，是我冲动了。